吹奏插在了天涯，他们都老了吧，他们还在干嘛，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日前，顺义区市场管理中心与支付宝签订合作协议，并宣布加入无现金联盟。市场中心所属的47家农贸市场、12家新绿都便利店、9家社区连锁生鲜超市即将新增无现金交易方式，倡导摊主用支付宝进行收钱记账。全国首个多功能一体化社区防灾减灾管理平台落户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柳荫社区，9条胡同一条大街的30余个家庭率先领到了应急广播接收机。社区遇到火灾、风灾等突发事件，平台可通过远程控制直接强制开启安放在居民家中的广播，几秒钟内将灾害预警信息传递到户，真正解决了灾害预警信息最后一扇门的问题。这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彭佳慧，你现在听到的是969都市夜归人亚威陪你听歌。

它还是隐藏了我的心。 心情是不定的天空，我仰起头怎么也看不透，今天就是你露出笑容，阴天就把我关在雨中，寒冷的冬天还要过多久？春天是对岸的海市蜃楼，爱情像落叶一片一片，可惜它被风越吹越远。我期待你闪躲，我深埋你诱惑，拥抱以后却不能感觉一丝温柔，你放纵我宽容，你坚持我等候，就算全世界当我是你害怕寂寞的不愁，简单，风带来你的问候，他说你是真的爱过。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哟，

我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你的离去不是放弃。哦，我的爱渴望奇迹，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你的离去不是放弃。哦，我的爱渴望奇迹，我的爱渴望奇迹。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